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放耳边，87.6。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主持人尚远在这儿给您拜年了，祝您新春大吉，万事如意。南腔北调聚集，诗名家谈艺， 要场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想办法 弄到了各种摆饰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新的一年，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，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为您播出的是京剧传统名剧《大灯殿》。《大灯殿》是全部京剧《红鬃烈马》的大团圆结局，薛平贵分封功臣，惩治奸人，王宝钏、代战公主、王夫人、苏荣都得到了封赏，吓唬了一下王允，斩了魏虎。今天播出的这个版本呢，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和曾、李世济、叶盛长、沈建锦、杜福珍等人主演的版本。首先登场的是李和曾扮演的薛平贵。李和曾是著名的高派老生，是高庆奎先生的亲传弟子，他的嗓音高而宽，气力充沛，口劲十足，听来十分解渴过瘾。对比他和乃师的唱法，李和曾更有现代意识，他的演唱用嗓的方式，歌的腔的使用，富有激情张力的舞台演出风貌，形成了他自己的艺术风格。这出戏的薛平贵气度上说应该有王茂老生的风采，李和曾的演唱平稳大气当中见奇俊之处，应该说非常好的体现了这一点。请您先来听李和曾演唱的《大灯殿》片段。 让您听到的是李和曾演唱的京剧《大灯殿》片段。李和曾饰演薛平贵，饰演马达江海的是两位名丑罗世宝、方荣慈，饰演苏龙的是张元志。下面即将登场的是王允和王宝钏，扮演王允的是著名老生演员叶盛常。叶盛常先生原名叶世常，他是京剧教育家叶春善先生之子。那么到了盛常先生这一辈，叶盛章、叶盛兰、叶盛常都是著名的艺术家。叶盛常虽然嗓音稍弱，但是尤善作工，唱里沙中带甜，很有韵味，还十分善演马派戏。在中国京剧院工作期间，红花绿叶各尽其妙，有很多主演剧目，也演了很多剧目的主要配角。很多配角由叶盛常演来，顿时光彩熠熠，为主演增色不少。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《大灯殿》片段，李和曾饰演薛平贵，李世济饰演王宝钏，叶盛常饰演王允，赵永泉饰演魏虎，罗世宝、方荣慈饰演马达江海。 老哥又称官，当初定义两个罗汉 各自高翻的谜团，战力金兵勇模范，那方战敌是王宝钏。 要叫娘娘千岁。 哎，她是我的女儿。 不行，这金殿上啊，不论亲戚。啊， 要叫什么？ 要叫娘娘千岁。 哦，娘娘千岁，王宝钏，我的儿啊。不知何人告我还， 十太万岁将驸马斩，令九府破金环， 我算结交两双船。 you 就把老臣怨，不随乎气不断， 长江为红下苍天哪、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和曾、李世济、叶盛长、罗世宝、方荣慈、赵永泉主演的京剧《大灯殿》片段。下面即将登场的是由沈建锦饰演的代战公主。下半段的戏迷乐，请您继续关注京剧传统名剧《大灯殿》。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。 年热热闹闹看花灯，这个春节来南宫，传统灯会带您追忆年的味道。京港澳高速19A 出口83316030。 阿尔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？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，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阿尔郎神向天泉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，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